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疯狂见地》。今天直播间来了一位女创始人，而且这女创始人其实服务的客户呢，应该说，遍布国内的各种的产业园、企业啊，包括他们上面的服务也是非常多。那这个项目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企办啊，企业和办理。这样两个字的一个结合， 对对对。然后今天谢谢李总能够邀请我来到这边，疯狂见地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然后我们企办的 slogan 呢是企业办事找企办， 这是 slogan 啊。 对，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就是企办的创始人罗怡，罗总，简单介绍一下企办这个项目啊，它的模式 啊。OK， 企办项目我们是2015年开始做的，然后当时呢，我们自己在创业过程中，就在采购企业服务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痛点，例如是说我要办理一个业务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找哪个供应商，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报价五花八门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猫腻。 去百度一搜都是几十页哈。 对，然后随便搜一个企业代注册，你就能搜到4000万个搜索结果。然后有的时候呢，偶尔就是被供应商忽悠了，付了钱，结果人家交付的服务我不满意，但是我又无处申诉。所以当时呢就在想，有没有像我现在买实物可能就是上京东就行了，非常放心，非常靠谱。但是企业服务的采购呢，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平台是站在企业端的角度帮我挑选又靠谱又便宜的供应商， 集成式的一站式的这种服务。 没错没错没错。 像目前能做到的效果，就是能帮助一个企业，比如说我们就说一个初创企业，在第一年它能节省多少的人力和财力在这个层面上。 根据我们自己的客户的反馈，至少能节约30%的成本。不光是金钱上的成本，更多的是时间上的成本。这样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企业客户，让他们更加专注他们的核心业务，非核心业务就交给企办。 其实有点像我们最近比较热的这个像孵化器、众创空间，它其实把一部分这种服务性的一些业务就包走了，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其实类似于这种形式。 没错没错，我觉得李总你的这个说的非常对，因为我们其实有点像是一个线上的孵化器， 线上的孵化器， 对，无边界、无地域的， 而且甚至你们可以提供人力的一些代办，是吗？ 没错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这个项目做了有一年整的时间，去年12月份开始。 对。 现在大概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绩？ 现在我们有平台上企业用户将近1000家，然后不光是我们能够直接面对企业服务，而且我们能够把我们整套的系统，加上运营能力外部输出给我们的合作伙伴，例如说是产业园区，比较著名的呢就有中关村软件园，华夏幸福产业基地，时代地产等等，还有呢能够给输出给孵化器、众创空间、商协会等等。 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孵化器，比如说它是一个新的孵化器，它想给它的入孵企业提供这种服务，它就不用再去一个一个找了，你就帮他当做外脑了哈，外部资源。 没错没错，我们就相当于是给孵化器做了一个软装修。 软装修。 OK， 那现在其实我们做的就是大 B 和小 B 两端。 没错没错， 大 B 就是孵化器，小 B 就是个企业哈。 对对 对， 对， 对。 那未来这种模式，你觉得你的重心应该是在大的方面还是小的方面，或者从收入上来说？ 分阶段。在过去的一年这个阶段呢，我们是完成了这个产品的构建和运营体系的构建。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面呢，我们的重心是面向我们的大 B， 也就是把我们的产业园区和孵化器服务好，让他们能够瞬间就拥有一套一站式的企业服务平台。那我们第三年的规划呢，重心就是服务好小 B， 能够把各种各样的企业能够让他们采购到放心实用的企业服务，是三个阶段。 那你帮助大 B建立了这样一个跟你的业务比较重合、相对重合的一个业务，会不会影响他内部的一些这个企业在你的平台上消费，会不会有矛盾？ 没有矛盾，因为这个市场上很大，有7000万个中小企业，然后我提供给产业园区的平台呢，上面是结合了很多产业园区特色的供应商，然后 细到什么程度呢？比方说是我把产园区他自己的物业服务，他自己在园区内的员工生活服务，比方说是楼吧啊、西餐厅啊、咖啡厅都结合上去了，嗯，所以是对于园区是一种补充的作用。 所以其实换句话说，重合一部分业务，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的一个经销商， 没错， 还是最终还是在你这边去采购的啊。 嗯，可以这样理解。 对，这一年时间应该说刚刚一周年啊，起办应该也算是完成初步完成从零到一的这个阶段了吧？目前 是的。 这个过程中您觉得？跟您之前待会儿我们可能会聊到您过去的经历，基本上都在这种外企和咨询的机构去做，所以最大差异是什么？ 最大差异是以前我的工作都是一种顾问的角色，以前做咨询的时候是strategic advisor， 以前做投行的时候是 financial advisor， 都是站在企业的外部建议公司的领导层说你应该怎么样对你的公司运营做决策。那创业一年多以来呢，就是本身自己的角色定位从一个 advisor 变成了一个 decision maker， 就是所有的事情是需要我自己来做决策。然后呢就会发现有很多down to earth 的事情以及实操性的事情是需要我自己来新的学习。我就觉得就是作为顾问的角色来跟企业出的主意，其实有的时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没有考虑企业实际。但在创业的过程中，我就觉得真的是知道了一个企业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它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那带着这样一个在企业外部和内部都有的经验，我觉得也是有利于我能够把企办这个项目做得更好，服务更好的能够服务更多的企业。 对，所以也来介绍一下之前的经历。应该说这一年时间我们也在采访之前看了您的这个产品，我觉得确实这么多同时进行的业务线，我觉得做到今天确实很不容易。那这个过程中管理在中间应该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之前的这种工作经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我是清华一个工科生毕业的。 工科生？ 对，工科生。当时是学这个发电的，电气工程发电。毕业之后呢去波士顿咨询公司做了3年的管理咨询，主要是给一些大型的民企和国企做战略规划。跟他们建议你的这个3年的市场规划应该是怎么样，你的销售效率该怎么提高。3年之后呢，我就去沃顿商学院读了个 MBA， 是金融和会计的双学位。之后呢就很顺利，因为沃顿是一个 finance school， 专门是就是金融 focus 的，所以就去UBS 在香港做了4年投行。这4年投行的过程中呢，主要是帮中国的企业有国企有民企做在海外的 IPO， 然后海外发债以及海外的资产收购。当时呢主要是看到，也当然也是很高兴看到一波一波我们中国的企业在海外能够上市， 包括互联网公司 啊，对，互联网公司最近刚上市是那个美图秀秀嘛。 对。 然后当时我做上市的是互联网公司，是天歌集团。是那个直播经济最火的那家公司。当时就是不断的把他们送去敲钟。当时我们投行也会有名额可以陪同公司一块去敲钟嘛。就敲的时候心里面在想，哎，万一有一天自己能够成为那个主敲钟的那个人，就觉得很憧憬那种 场景。所以你是真的敲过，但是是 陪着别人 敲。 对对对对对， 你是配角。 对，我是配角。所以就是在幻想有一天有没有可能。对对对。 那当时在这4年过程中，包括之前咨询过程中，应该说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企业和老板。有没有设想过未来会做哪个行业或者哪件事儿？应该跟今天做的是一样的吗？ 应该是和今天一样的。因为我觉得从职能上来说，我希望能够做一个就是企业综合式的 advisory 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之前做的都是这方面的事情，做咨询就是告诉企业你应该怎么样更好的管理和运营，然后做投行的时候就是给企业做建议，说你怎么样更好的利用你的资金，你怎么样更好的融资，你怎么更好的花钱，你怎么更好的做收购。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自己创业的话，也是希望能够给企业提供很好的建议，然后又要搭上互联网化。所以我就想能不能做一个企业的一站式服务平台，我来